咁我哋今日嘅读嘅经文咧，就系喺哥林多前书12:12-27，经文咧就系有啲长，但系好有意思嘅。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切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切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都是眼，在哪里听声呢？如果全身都是耳，在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住出自己的意思，将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够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亦都不能够对着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尽美的，越发得着尽美。我们尽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子，将加倍的体面给那些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那我们今天就很高兴，我们请到是杨信义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基督的身体，将时间交给杨牧师。 好，首先呢，我很多谢 Alex 啊，他呢跟我们一起拜了个早年。我最喜欢呢 Alex 说的呢，苦苦生威。是啊，没错啊，当我们苦苦生威的时候呢，我就不再怕这个病毒。啊，多谢 Alex 啊。咁呢，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呢哥林多前书12嘅经文啊。呢一章嘅经文呢，全章呢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嘅。保罗呢，佢指出信徒呢有唔同嘅恩赐嘅。而所有嘅恩赐呢都系嚟自一位圣灵。目的系乜嘢呢？就系、是、呢要使教会全体都得着益处，唔系为咗个人嘅荣耀嘅。在哥林多前书12呢，保罗是很刻意用身体作为比喻，去强调身体是有很多部分，每一个部分呢都是要彼此相顾，不可以缺少的，不可以呢说高举某一些部分而轻看另一些部分。为什么呀？以免呢造成分裂的。将教会形容为基督的身体呢，是保罗很独特或者是独有的教导。究竟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以致保罗要用身体的比喻来到教导他们呢？这里我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到讲一讲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原来呢，当时的哥林多信徒呢很重视属灵恩赐的，他们特别高举讲方言的恩赐，以讲方言呢来作为他们属灵的表征。这里方言呢就不是刚才呢以弗所书4:25讲那个讲大话的方言，这个方言呢是方，是地方的方。这一种呢是一种天使的语言来的，英文呢叫做 speak in tongue。 保罗说呢，讲方言即是 speak in tongue， 就是只能够造就自己，不可以造就别人的。保罗更加说呢，要在场的人有人可以 翻译呢啲嘅方言咧，先至可以喺公众场所里边讲嘅。但系咧，当时哥林多教会嘅信徒咧，喺聚会嘅时候，佢哋争先恐后咁样讲方言，去炫耀自己。佢哋唔理会其他嘅会众究竟咧听唔听得明白。保罗指出咧，讲方言呢种嘅恩赐，即系 speak in tongue 系好嘅，但系唔系基督徒唯一要追求嘅恩赐，亦都唔应该咧勉强别人去追求嘅。为咗避免弟兄姊妹因为恩赐嘅唔同而造成分裂咧，保罗就刻意用咗身体嘅比喻。佢指出咧，人嘅身体是由很多不同的肢体组成的，而这些肢体呢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缺一不可，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对于身体来说呢，每一个肢体同样都是这么重要，所以呢这些肢体与肢体之间呢就要彼此配搭，互相欣赏，彼此接纳，互相包容。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至到第三节，保罗就强调了，他说一个人是不是属灵呢，不是在于他是不是拥有某一种很独特的恩赐，不是，而是在于他是不是能够承认耶稣的主权。因为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表征呢，就是使人要宣认耶稣是主。跟住在第四至到第十一节呢，保罗一方面又强调恩赐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呢他肯定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赐给信徒的，没有人可以垄断，也都没有人可以小看任何一种的恩赐，更加呢没有人可以以为自己拥有某一种独特的恩赐而自夸炫耀的。最后呢就来到第十二节，一路到最后，保罗就指出了，圣灵将各种不同的恩赐分配给信徒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侍奉，彼此配搭，使全教会都得着帮助。恩赐 gift 呢是为了全体的好处去造就别人的，而不是 against， 不是将别人比下去而炫耀自己的。由于恩赐的追求和运用呢都是为了其他信徒的好处，所以爱呢就是所有恩赐的基础了。失去了爱，一切的恩赐和侍奉都会失去了意义。所以保罗写完第十二章之后呢，他跟住就写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呢就是大家好熟悉的爱篇啦。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哥林多前书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十二章十二节至到二十七节呢，有一个好特别的结构的。我叫做线形的结构，或者是一个倒影的结构。线形的结构就是它的样子在个排列那里好像一把打开了个线那样的。倒影的结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文与经文之间呢是互相对应的。举个例，譬如我是 A， 是讲的十二章十二节。哪一节经文就是它的倒影呢？就是 A 派十二章二十七节了。如此类推，大家看到这个结构是不是？大家都看到嘛。我呢就今天呢会按照这个这样的结构呢来到去分享这一段经文的。希望呢大家藉着这一段经文呢可以明白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不同。怎样才可以在这些不同当中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叫教会全体得益处，又叫基督的名得荣耀。我呢 就会按照这个结构来讲，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讲 A 十二节和 A 派二十七节了，大家明白吗？明白我今天会用这个这样的方法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好了，这一段经文呢，我就会给了一个标题的，就是说信徒是基督的身体，彼此互为肢体的。保罗一开始在十二节呢就指出身体的特征，身体的特征呢就是一个单元，但是呢有很多的部分的。这些的部分呢包括手手脚脚啦、眼耳口鼻等等。肢体或者是部分虽然很多，但是仍然是属于一个身体的。跟住保罗就说基督也是这样。其实他原文呢是说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子也是这样。那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在二十七节那里就提到了，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 各自呢是作肢体。原来呢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就是基督的身体了。基督就是我们的头，信徒与信徒之间呢就互为肢体，都是属于一个身体，都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呢我们就以弟兄姊妹来到去相称。肢体与肢体之间呢有一些是会比较熟络一些的，但是有些呢就很少接触的。譬如手呢就经常会接触眼耳口鼻，所以呢他们是比较熟络的。但是有些肢体呢虽然呢很近的，但是很少接触的。譬如眼同埋个鼻咧，我哋就好少接触啦。如果我哋个眼经常望住我哋个鼻咧，就好弊啦。我哋会变咗咧斗鸡眼啦。耳同埋口咧，根本接触唔到嘅。虽然佢哋好近噶，嘅耳仔同个口，我哋可以揾到好多好多呢啲嘅例子。虽然咧咁少嘅接触，或者甚至接触唔到，但系佢哋都系属于同一个身体嘅。所以呢无论熟悉或者不熟悉，有接触或者是没有接触，有见面或者是没有见面的，所有信了主的人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不单止恩福教会的弟兄姊妹互为肢体，恩福教会和其他教会包括在美国其他地方，或者甚至在美国以外的，都是互为肢体。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基督，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虽然我们不是所有肢体都认识，虽然我们不是所有肢体都接触得到的。那么我就讲了 A 和 A 派，跟着我就讲 B 和 B 派。那么这里我就给一个题目给他，这个标题呢就是肢体虽然不同，却是呢唇齿相依的。在十三至到十四节那里呢，保罗就指出虽然呢信主的人呢有不同的种族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等等，但是他们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呢而成为了一个身体。跟住保罗话，佢哋都系从一位圣灵受洗，都系饮于一位圣灵。咁系咩意思呢？点为之从一位圣灵受洗，饮于一位圣灵呢？其实两者嘅意思呢系相对应嘅，只不过系用两个唔同嘅意象嚟到去表达同一个嘅属灵事实。乜嘢属灵事实呢？嗱，从一位圣灵受洗呢是外在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会倾倒在那一个受洗的人身上，而饮于一位圣灵呢象征信徒去接受了圣灵进入他的身体里面，让圣灵在里面呢丰丰足足的去供应我们。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信徒里里外外呢都是 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其实一个信主的人，真正信主的人呢，他是能够被圣灵充满的。保罗再次强调，身体不是只是得一个肢体或者一个部分，而是有很多肢体，很多部分的。跟着他就说了，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呢就会一同受苦的。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呢，所有肢体呢就会一同快乐的了。嗱，呢个系咩意思呢？其实我哋喺日常生活呢都会经历过嘅。有冇人试过牙痛呢？我哋成日话呢，牙痛惨过大病。虽然只系一隻牙喺度痛，但系呢却会影响整个人，系咪？整个人都冇晒心情，冇晒胃口。痛症呢系真系好磨人嘅，系叫人哋受苦嘅。人总是希望咧远离痛苦的。上个星期咧，我哋教会咧有位最年长的弟兄，佢95岁啦，佢就喺一个冇病冇痛的情况底下咧，被天父接咗佢翻天家。虽然我哋好唔舍得嘅，亦都好突然，但系我哋真系为到佢好感恩，因为佢能够咧喺睡梦当中系主怀安息。这个实在是天父对他很大的恩典，也都是这位弟兄很大的福气。其实我自己求呢，都是求这样来到去翻天家的。一个肢体的离世呢，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其他肢体的。所以在刚刚过去的长者团体呢，我就特登为了出席的长者呢，做了一次的小组治疗。在个小组治疗里面呢，我是刻意让他们有机会去讲出对这位弟兄突然离世的他们一些感想或者是感受，帮助他们去舒缓他们哀伤的情绪。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的。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他说一人做事一人帮，其实不是的，一人做事很多人要去担当的后果的。大家，我正话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大家真的有看新闻的，就知道我正话都提过那个国泰的空中少爷，因为他违反了家居检疫的禁令，他令到香港第五波的疫情爆发了，令到很多人都被迫禁足或者去隔离检疫，令到很多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令到各行各业都大受打击，学生再一次被迫停止面授的课程。今年我们不能够再出街吃这个团年饭了。我刚刚在我仔家吃完团年饭回来，往年我们都会出街吃的，今年不得了。其实影响很深远，一个人做错事，很多人是要承担的后果的。我认识有些家庭呢，因为有一个成员染上了毒瘾，或者是酗酒，或者是沉迷赌博，不单止他自己要受苦，全家人甚至是他的亲戚朋友都受到牵连，都要一同的受苦。同样呢，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呢，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在这里呢，我都很想分享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好好荣耀嘅事，就係、是、我哋教会有位弟兄啊，苏国希博士呢，佢最近呢获颁呢个教学奖，啱啱出新闻嘅啫，係1月23号上个星期。咁啊，弟兄姊妹知道之后呢，哇，个个都欢喜若狂啊，佢係呢係攞呢个奖係成为美国以外第一个人得到呢个奖嘅。虽然不是我们自己拿奖，但是我们仍然都会感到很开心很快乐。作为他的牧者，我就更加欢喜快乐了。没错，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是一同快乐的。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虽然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等等，却是一个呢唇齿相依的群体来的。我们经常说呢，我们翻团契的，团契的英文呢就是 fellowship， 其实意思就是 fellows in one ship， 一班人呢其实是坐在同一条船上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关心，互相帮助。在我侍奉的日子里面呢，我经常都会见到一幅又一幅好美丽动人的图画的。教会有弟兄姊妹患病呢，又有肢体会主动煲汤煲粥给他，甚至会陪他去医院那里复诊。有弟兄姊妹要搬屋呢，就有肢体出来主动要帮手。有弟兄姊妹找工作了，就有肢体呢会主动去介绍等等等等。肢体之间互相帮助，其实就是爱主的表现，就能够荣耀基督，就能够呢见证到基督。咁我好快又讲完 A、B， 咁跟住呢我就讲 C， 同埋佢嘅倒影 C 派。咁我又俾咗个标题呢两段嘅经文，就係、是、肢体虽然不同，却是呢缺一不可。喺第十五、第十六节嗰度，点解保罗要咁样讲呢？原来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啲嘅肢体，一啲弟兄姊妹，佢哋因为咧唔识得讲方言啊，天使嘅语言，或者佢哋唔识得翻译方言，或者佢哋咧冇治病赶鬼呢啲好特别嘅恩赐，于是就感到好自卑，以为咧自己唔系手啊，又唔系眼啊，就唔属于基督嘅身体啦。我亦都遇见过咧，有啲自我形象比较低嘅人咧，佢哋往往咧自己觉得比唔上别人，用咗有色眼镜咧嚟到睇自己，扭曲咗自我嘅形象，觉得自己唔够好啊，觉得自己冇价值啊。于是咧，同人交往嘅时候咧，好容易会产生一啲自卑感，觉得自己唔配成为某一个群体的一份子。当我们遇到这些自以为软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看看保罗有什么教导，我们要看看他的倒影那个的经文，就是22至25节。在这里保罗他没有直接去指出人以为软弱的是指到身体哪一部分。咁有啲嘅学者咧就会认为，保罗咧可能系指眼同埋指耳呢一啲嘅比较脆弱啲嘅器官，但系有啲学者咧又认为保罗应该系指到咧身体一啲内部嘅器官，譬如咧心、肝、脾、肺、肾啊、胃啊等等，因为呢啲嘅器官咧要受到其他肢体嘅保护嘅。咁喺呢一个意义上边咧，都可以说得上系软弱嘅。但系谂翻转头，呢一啲器官咧系维持身体机能，系唔可以缺少嘅、哦，缺一不可嘅、哦，好重要嘅、哦。所以其实只不过系被认为系软弱啫，唔系真正嘅软弱。如果喺教会里边，遇到一些自以为软弱的肢体，譬如呢一些是来自基层的，一些或者是读书不是很多，没什么特别专长或者是特别技能的弟兄姊妹，或者是遇到一些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甚至呢他的智商呢不是很高的弟兄姊妹，保罗有些什么教导呢？保罗认为我哋更加要接纳佢哋，要保护佢哋，就好似保护嗰啲好重要嘅器官一样，仲要咧将加倍嘅体面咧俾佢哋，又要咧彼此相顾，唔可以分门别类。点解啊？因为佢哋都系属于基督嘅，佢哋都系基督身体嘅一部分。咁我又好快讲咗 A、B、C 啦，跟住呢我就讲 B。B 呢就係第十七节，咁佢嘅倒影嘅经文呢就係十九 至到二十一节啦。咁呢度咧，我又俾咗个标题，就系话咧，肢体虽然不同，却是彼此配搭啦。喺第十七节咧，保罗一开始就问咗两个假设性嘅问题，因为假如全部都是眼，咁用乜嘢嚟到听声音呢？如果全部都是耳，用乜嘢嚟到闻味呢？保罗其实想指出，假如只有一部分，全部都是眼，或者全部都是耳，根本就不是身体，这个不是身体嚟嘅。身体每一部分都是必须的，没有任何一部分可以声称是独立于其他部分，每一部分都需要和其他部分互相配搭的。在保罗所举的例子里面，眼和头在身体的顶部是较高和比较突出的，可能就是代表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些比较出色的信徒，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学识，或者他们的拥有的特别的属灵恩赐，使到他们成为了舞台上面的主角。这些人呢会很容易看不起其他信徒，造成教会的分裂的。而手和脚呢，可能就是比喻一些劳动的阶层，例如奴仆，因为当时呢都有很多奴仆是信了耶稣的。他们是比较容易会被轻看，或者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保罗指出，他说如果没有手只有眼，眼是不可以用来拿东西的。假如没有脚只有头，头是不能够去到他自己想去的地方的。身体各部分呢是要彼此的配搭，整个身体呢才能够正常地运作的。所以在电影里面，那些主角呢必须要跟其他的角色配合，才能够演出一场好戏。在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有最佳的男女主角，同时也都有最佳的男女配角的。每一个人呢都有软弱或者是有强壮的时候，今日是强者呢，他日可能会变成是弱者的。我认识有一个家庭，丈夫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但是呢在一次交通意外之后呢，他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要由一个弱质纤纤的太太呢出去赚钱维持生计，担起成头家。究竟哪一个是强者，哪一个是弱者呢？其实没有人可以夸口的。所以肢体是要彼此的配搭，互相的补位。有时呢我们都会有一个错觉的，以为呢某一些的肢体呢是比较重要的。我以崇拜的侍奉岗位作为一个例子。有人呢都会觉得在崇拜里面呢，个讲员啦、主席啦、领唱啦、领导啦，或者是读经呢，这些的岗位呢是会比较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站出来在台上面去侍奉的。当然这些岗位是重要，我不是要否定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其他的岗位呢，譬如总务啊、招待啊、音响啊、清洁等等，虽然他们不是很显眼的，他是同样那么重要。譬如今天大家可以安坐家中，在 Zoom 那里看直播，想想哪一个是一早预备好 send 条 link 出来给大家一 click 入去就可以参与到崇拜呢？这些人其实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更加的重要。有没有人去跟他们讲声多谢呢？其实肢体与肢体之间没有说哪个重要或者不重要的，没有说哪个叻啲或者是哪个没那么叻的， 冇呢啲嘅分别嘅。每一个人嘅恩赐都系唔同，呢啲嘅恩赐咧都系喺我哋信主嘅时候，圣灵随住佢嘅意思赐俾我哋每一个人，目的就系让我哋可以彼此嘅配搭，互相嘅服侍。唔会有一个人拥有所有嘅恩赐嘅，亦都唔会有一个人咧连一样恩赐都冇嘅。所以咧，我哋冇任何嘅藉口咧，可以唔出嚟侍奉嘅。我成日都有好多长者咧，都同我讲：，哎呀，杨牧师啊，我唔冇啊，我冇侍奉嘅恩赐嘅。我话你有啊，你一定有，起码有一样，你有祈祷嘅恩赐。所以咧，我好中意咧揾啲长者咧系做代祷勇士嘅。听姊妹，你知唔知道自己嘅恩赐系乜嘢咧？我哋必须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嘅恩赐，要安分于自己嘅恩赐，按住圣灵赐俾我哋嘅恩赐喺合适嘅岗位上边去侍奉，仲要同其他嘅肢体咧彼此配搭侍奉。嗱，咁样咧先至能够叫基督咧得着荣耀嘅。我最近咧都睇好多关于灵修嘅书籍，其中咧我好中意咧一位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梅顿啊，佢所讲嘅几句嘅说话，佢话咧树作为树咧，先至可以找到自己，先至能够将自己独一无二嘅我呈现俾上帝，先至能够承担自己被指派嘅使命同埋责任，安于本分就系信服上帝，就系将荣耀归俾上帝啦。今日咧有好多人咧喺错配嘅地方浪费紧佢哋嘅时间，佢哋经营住一啲咧佢哋未被指派嘅使命同埋责任。所以纵然我哋睇到佢哋好努力去生活，好努力去经营，但系佢哋嘅心灵仍然得唔到安息。愿意咧，我哋每一个都真系好似梅顿所讲，我哋揾到自己，揾到自己之后，要安于本分。你系树嘅，你就做翻树；如果你系树嘅，你唔好勉强自己去做一只雀仔周围飞，咁样先至能够荣耀基督，安于本分，信服上帝，就是荣耀基督了。好了，很快呢我讲了 A B C D， 剩下 E 我未讲的。这个的线形结构或者是倒影结构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凸显呢那段经文里面其中一节，这一节呢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了。我们看到 E 十二章十八节，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那究竟保罗要带出什么很重要的信息呢？我给个标题，对这个不同原来是上帝的心意。在十二章十八节那里，保罗说，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面。原来教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肢体，肢体有这么多不同的恩赐，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到安排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我们明白刚才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肢体虽然不同，却是唇齿相依。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我们要彼此服侍，互相帮助。保罗又要我们明白，其实是上帝的意思，肢体虽然不同，却是缺一不可。所以呢，不体面的肢体，我们要越发加给他们体面；不尽美的，我们要越发加给他，令到他尽美。我们要彼此相顾，互相尊重， 其实冇乜重要唔重要嘅，你睇嚟好似唔重要，其实个个都系咁重要。上帝又要我哋明白，肢体虽然不同，却是要彼此配搭。眼唔能够同手讲，哎，我唔需要你啊。头亦都唔能够对脚讲咧，话我用不着你，唔得。我哋要彼此接纳，互相欣赏。弟兄姊妹，既然咁多嘅不同系上帝嘅心意，系佢故意安排喺我哋当中，咁我哋就要喺呢啲嘅不同里边咧，学习彼此嘅接纳，互相嘅包容。因为我哋系属于同一个身体嘅，但问题就系话，我哋点样先可以做到彼此接纳、互相包容呢？嗱，我咧谂到几点嘅。如果你谂到咧，你话再话俾我听吓。第一咧，我谂到咧就系唔好勉强自己同别人一样，我哋要接纳每一个人都系好独特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独特的性格和气质。假如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这一方面你要感谢上帝赐给你有这么好的分析能力，有这么重视逻辑思维，又善于解决问题。这些是理性的人，一些强项的。但另一方面，你尝试去求上帝赐给你多一些的同理心，能够咧站喺对方嘅角度，多一啲明白对方嘅感受，咁样咧，你同人咧就能够建立更加亲密嘅关系。不过唔好勉强自己同别人一样。第二咧就系唔好要求别人同自己一样。嗱，我哋咧要包容同埋咧要接受别人同自己系唔一样嘅。嗱，我咧认识有位爸爸。他就是运动健将来的。不过很可惜，他的仔就四肢不协调的，对运动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差异呢，起初呢令到这位爸爸呢真的很失望。好在做爸爸的，他终于肯承认和接受他的仔是四肢不协调的这个事实。他没有要求个仔好似自己一样成为运动健将，佢让自己嘅仔按照佢嘅兴趣嚟到去发挥，不致伤害到亲子关系。唔好要求别人同自己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系唔同嘅。第三我谂到嘅咧就系话，我哋要承认自己咧唔系乜嘢都知道嘅。嗱，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好容易会产生误会嘅，包括我哋会误会人啦，亦都咧会俾人误会嘅。通常误会人嗰一方咧，自己察觉唔到嘅。点解啊？因为咧，人好少会怀疑自己嘅判断能力嘅，总系会认为自己冇错，错嘅咧系对方嘅错。当对方有唔同意见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仍然坚持自己嘅睇法嘅。咁慢慢咧，就会疏远对方，甚至咧各走各路啦。正所谓中国人有话啦嘛，道不同就不相为谋。我觉得咧咁样就好可惜嘅，所以我会即鼓励自己啦吓，要谦卑承认咧，自己唔系乜嘢都知道，自己嘅睇法咧都唔一定系啱晒嘅。我哋唔可能完全明白对方嘅，对方可能有啲嘅苦衷冇同我哋讲嘅。所以虽然意见是不同，但是可能大家背后的动机呢都是良善的。如果我们经常能够这样去想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聆听对方，加深彼此的了解。慢慢呢，我们就能够彼此接纳，互相包容，那我们的关系呢也都越来越好了。这些用在夫妻之间相处之道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最后我就很想跟大家看看《论语》。在《论语》的《子路篇》那里，孔子曾经这样说，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就同而不和。 是什么意思呢？孔子的意思就是说，君子呢是可以跟一些跟自己身份不同啊，地位、年龄、意见等等不同的人呢，是和平共处的。虽然有不同，但是呢君子呢是可以互相的尊重，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不纷争，不结党，可以在不同之中呢达至和谐的。那小人又怎样呢？小人呢就同而不和。小人呢只会追求表面上的相同和一致，但是里面呢却是分裂的，缺乏和谐。表面是合一，里面呢却是不和。愿意我们呢所追求的呢是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和谐，要做到呢表里一致。我曾经呢看过一篇的文章，很能够呢反映出一个合一和而不同的群体所需要具备的特质的。我呢就截录了一小段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一个合一和而不同的群体，他们会怎样做的呢？他们要了解也都要开解，要道歉也都要道谢，要认错也都要改错，要体贴也都要体谅，要接受而不是忍受，要宽容而不是纵容，是支持而不是支配，是问候而不是质问，是倾诉而不是控诉，是难忘而不是遗忘，是彼此的交流而不是凡事要交代，是为对方默默祈求而不是向对方诸多要求。教会即是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是有不同的肢体，肢体与肢体之间是有不同的恩赐的。原来这些的不同呢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刻意放在我们中间。一方面要反映出教会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原来上帝很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些的不同当中去学习彼此接纳，互相包容，成为一个合一和而不同的群体。目的是什么？就是叫教会全体都得益处，是要叫基督的名得到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了，我们能不能够站稳在我们的岗位上面，按照我们安于我们的本分去荣耀基督的身体呢？我希望今天透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至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经文，有一个这么特别的结构来到帮助我们去明白肢体与肢体之间那种的互为肢体的重要性。我们同心祈祷好吗？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很多谢你，你藉着保罗去帮助我们明白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却是有很多很多的肢体。肢体虽然不同，但是却是唇齿相依，缺一不可。肢体之间要互相的配搭，互补不足，失去任何一个呢身体都会有缺陷。多谢你将这么多的不同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学习彼此接纳，互相包容，在不同的之中可以活出和谐，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各人都能够认识自己的恩赐，更加可以运用自己的恩赐，各尽其职，站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见证你，去荣耀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实践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困难，我们求你的灵每时每刻都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荣耀你的名，让别人见到我们 就是见到基督荣耀的身体。主，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